虽然专利内讲的全是机翼的问题，但其实意味着正在开发一辆带有机翼的航天汽车。对于专利的起因呢，官方也表明，这次呢公开设计一架能够在天空当中飞行的带有固定机翼的飞行器，同时也是在陆地行驶的汽车啊。原来是想发明一架飞机，他想这飞机在地上行跑，这个奔跑也可以，干脆就带有这个翅膀的汽车吧。到底是什么？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Carrie Gibson， Call Me Maybe。第四十九名，曹轩宾，爱情回来了。第四十八名，叶蓓，只为你聆听。 我要勇敢地为你歌唱，哪怕世界只有你聆听。 第四十七名，后弦，单车恋人。第四十六名 ，Joe Hanson， Travel Ligh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加拿大女歌手 Kelly Jepson 的这首 Coming Maybe， 歌曲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本来是想把它写成一首民歌，哎，没想到重新编曲之后呢，变成了一首流行歌曲。Kelly Jepson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唱这首歌曲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创作过程当中没有太多想法，就是一首随心所欲的作品，然后就成功了。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加入群当中呢，还有新朋友呢，欢迎你来随时光顾我们的官微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更欢迎，更欢迎，更欢迎你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四十八名新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脑海当中一直在回绕它的旋律，这就是一首歌曲的魔性所在吧。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来自叶蓓的《只为你聆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八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叶蓓。 微风轻轻地吹过脸庞，我仰起头看云的世界，无数的想自由自在，拥抱和别离都是风景，夕阳似河流慢慢流淌，春去了秋来倦怠了我，不再忧伤季节会分别，你的凝视我变 感觉是不是这首歌曲很有魔性，很特别的一首作品？可能刚刚听你会觉得哎有点怪哈，但是听过之后就觉得哎跟其他流行歌曲真的很不一样。那叶蓓的从作词作曲到编曲到这整首歌曲哈，到后期的缩混都是力求精益求精。他坦言说，这个过程当中有尊重、有态度、有纯粹、有专注，我想这就是我快乐的方式吧。佩奇真的是服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来自叶蓓，只为你聆听。说到叶蓓的时候感觉还真的好别扭，叫他叶蓓叫了很多年。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自行车的铃声哦，回到单车时代，骑着单车，那种车恋的好光景还记得吗？浩贤，单车恋人。单车恋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丽娟，女，1947年6月出生，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校长。王丽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致残、脑瘫、自闭症等特殊孩子创办了集特教、康复、科研、岗前培训、实习支持性就业于一体的学校，创建了特奥爱心农庄、天使艺术团等开发释放潜能的平台，帮助千余孩子改变了命运。在发展中，他卖掉唯一住房，住进由羊圈改建的屋子里，被称作校长妈妈。 李劲松，男，1962年11月出生，是公安局东城分局安定门派出所民警。自幼喜爱画画，当了24年民警的李劲松，2016年参与开墙打洞治理工作期间，将场景拍摄下来，再汇入记忆，绘出20多幅展示胡同变迁的作品。宝钞胡同第一次运用大型机械拆除违建，方家胡同让酒吧降温等一一入画，以此记录背街小巷治理的过程。 詹志芳，女，1950年10月出生，朝阳区白家庄东里居民。因骶骨瘤而坐上轮椅的詹志芳曾三次大手术，三次全身换血，经历生死涅槃的他，20年间创作出《北京娃》等百余万字作品。轮椅走天下是他坐着轮椅游历欧美22个国家写成的游记。因台湾行结识地下党员后代，他计划写台湾英烈，还投书有关部门，呼吁提高伤残军人抚恤标准，得到肯定支持。 李媛媛，女，1985年3月出生，通州区梨园镇曹园村村民。12岁那年母亲去世，李媛媛在坟前发誓一定照顾好患病的父亲。2007年10月左右，父亲小便失禁，肾功能衰竭，无法自理，此后反复住院，一次次在死亡线上徘徊。因父亲住院需24小时陪护，他含泪将三个月大的女儿送到公婆家一年未见。他说，女儿还小，来日方长，对父亲必须尽到孝心。 李兴华，女，1978年2月出生，朝阳区民和社会工作事务所总干事，曾掀起社区文艺热，创下组织协调活动一天十场、一年1200场记录的李兴华，2011年创建民和，成立了社区基金会，开展各项公益活动，筹资修建了通惠河畔跨河人行桥，承接儿童福利院的运营，打造了第一个社会组织服务基地后，又陆续打造了8个，成为创新社会公益模式的样板。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8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 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5名 Charlie XCX Boys。 第44名 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第43名 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第42名 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一句话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 第41名 Billie Eilish Bore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听到这首来自 Charlie CX 的这首 Boys， 它很特别，从女孩的视角来反观男孩子的情歌，一首青春期的恋爱序曲 Charlie CX Boy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斌。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土耳其冰淇淋，就是三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来转去，却做魔笛。在音乐跳不停，也可以跳拉丁。我双手感觉像土耳其的冰淇淋，几个高级和弦，几个轻分，因为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宾，还能胸大肌。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三个时空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透，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 谁说海角的风？谁说写照不分一个像戒指不够？我看见自己下车，只为了他的角度，管他凭什么鞠躬。 点融化你的伤心，仔细听几个本乐，点了听乐，点了今天的思维，想要给的惊喜，快去和弦几个轻的音，我写的不绝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风还能选择记忆，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在这时候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懂也想不到吗，不找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 谁说爱将功放 这一段很精彩哈、哦，是这首歌曲的华彩乐章。哈哈，来自周董、周杰伦、土耳其的冰激凌。这首歌曲在架构上融入了异域元素，也加入大量的电子元素、摇滚元素，在穿插上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整首歌曲层次很鲜明，听起来也很新鲜啊，富有张力的一首作品。土耳其的冰激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来自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上周全新推荐。身材看上去娇小玲珑，然而这个长得像精灵似的女孩，用她轻灵、空旷的独特的声音，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哇，这小女子不得了。记得他当年配樱桃小丸子配得特别好啊，特别的精妙。好了，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 我是屋顶上的鸽子，要飞翔，我要穿过河流，落在你肩上。如果你有伤，请听我歌唱，向我敞开心房。我要张开翅膀，烧到你想念的人手上，你再也不要陪着人偷偷哭泣，抹去眼里泪光，像孩子的心灵，把森林慢慢唤醒，蒲公英会吻你的脸，向你靠近。如果你留心看满山的野花，都微笑着用心眼看你、我要和你将风紧紧拥抱，你就快乐的把鞋子甩掉。我要和你大声忘情的笑，让山谷回声在我们

刚刚又听到了 Dead 的电音作品哈、啊，他的大作。Dead 呢是俄罗斯和德国的混血，是一名电音舞曲的制作人和 DJ。刚刚呢是他和 Hayley Williams 合作的一首歌曲。Kelly 呢是来自美国的歌手。我们这首歌曲呢 Stay the Night 也收录在 Dead 首张豪华专辑，嚯，豪华专辑 Clarity 当中。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看到很多好朋友来刷存在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依旧给我们发来了在路上的最美的图片哈。然后呢还有圆圆已经扫你的二维码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哈，赶快赶快赶快同意一下，然后把你拉到我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他说在东五环超低堵，听节目超级爽。还有 Mr. Tony 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吗？方不方便把二维码发过来，先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线下畅聊音乐，畅聊生活。还有红红、Jessie、胜利、特洛伊、许健，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心里话，都来在我们的官微打卡报道了。下次群当中你们继续聊着哈。还有呢，新朋友，欢迎你们继续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也申请加为好友，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线下大社群当中。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开车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沟通，按喇叭的声音呢又很刺耳，实在不太好，还容易被这个罚款违章哈。那么用车灯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啦。前车呢顾着玩手机或聊天，哎，你可以这个可以给他这个灯闪一下哈。我前面都明明已经绿灯了，然后他还不走，就在第一辆车哈就不走，堵着后面一串都没法走，然后你就可以用大灯闪一闪闪一闪闪一闪。当然像这种天气的时候大灯很管用哈，当然这个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你可以踏空，大灯可能就不是怎么好使了。再有呢就是这个两下大灯提醒，这个闪两下哈就是提醒，亮双跳呢就是表示不满了。那么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之下呢需要这个闪两下大灯，目的呢就是提醒对方呢要切换这个灯光了。如果他还无动于衷呢，那么车主就可以开启双闪灯了，表达自己不满。就是两辆车这个迎面而来的时候啊，相向的时候就提醒他一下，哎，你这大灯怎么回事开着呢哈。那对面如果知道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把大灯关掉。如果还没有这意识到，你就可以用这个开启双闪灯表示怎么回事哈、啊、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并道的时候用灯语是什么意思呢？大灯一闪表示同意，大灯连闪就是不行不行不同意，今天我不高兴。而并道的车辆呢提前打开转向灯哈，在车辆交汇处等候，就是告诉后车我可以借道行驶吗？行得方便吗？如果人家同意的话呢就闪一下大灯啊，过吧。如果不，今天被老板降薪了就是不让你过，然后使劲的闪大灯闪好几下就表示拒绝，那你就别再强硬并道了哈。还有就是大灯闪三下什么意思呢？行驶在道路上发现其他车辆有问题，比如说车门没关好，后备箱那个车盖打开了，想提醒对方怎么办呢？又不能下车，你可以跑到这个车的前面去，然后连续闪三下大灯，就提醒他，哎，下车自检一下哈、啊，后备箱的盖开了。然后呢，对方就会知道，哦，啊，好的，谢谢谢谢。好了，以上呢就是告诉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如何适当的使用灯语。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你很熟悉，刘德华《来生缘》。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总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

每逢暑期，北京都会进入新一轮的旅游高峰期，不少外地家长也带着孩子在北京城里参观名胜古迹，这也带火了北京的观光公交线。其中呢，围绕皇城环线运行的叮叮车观光二线，每天的客流更是达到了3000人次，客流较平常上升超过80%。途经中轴线的观光一线，从永定门城楼出发，沿途经过天坛、老北京天桥演艺区、前门商业老字号聚集区和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等地，线路周边的经典景区多。围着皇城环形的观光二线，连接故宫、王府井、国家博物馆等地。八达岭长城景区昨天下午发布，今天起恢复营业和正常的游览接待。截止到昨天上午，因降雨全市临时关闭的景区仍有171家。京郊山区景区仍然没有恢复旅游接待，包括潭柘寺、戒台寺、定都峰等17家门头沟景区，石渡、石花洞、云居寺等25家房山景区，水上公园、焦庄户地道站遗址等4家顺义景区，居庸关、后花园、银山塔林等16家昌平景区，石林峡、金海湖等19家平谷景区，龙庆峡、水关长城、古长城等16家延庆景区，以及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雁栖湖风景区等26家怀柔景区，和司马台长城、古北口文化文物景区、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38家密云景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歌曲呢来自 Adele 的这首 Rolling in the Deep， 源自于他的专辑21当中。1988年出生的 Adele 有着和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沙哑醇厚的好嗓音，听起来感觉很成熟哈，你觉得哎呀不经过生活的历练怎么能有这样醇厚的嗓音呢？结果人家1988年出生的也不过才刚刚30岁而已哈。他的声音散发着初春时节的乍暖还寒，典型的 jazz 和蓝调的韵味。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啊！告诉你好消息哈，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是25分钟的播出时间呢，哇，我们可以尽情的好好的听音乐了。别着急，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给你推荐夏季自驾好去处。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江南。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夏日自驾游江南，让你沉醉陷入温柔水乡当中。江南地区的各个城市之间高速公路很发达哈，交通也很便利，沿途呢有多青山绿水、田园民居，特别适合自驾出游。江南这里是盛产湖光月色的好地方啊。自驾地今天来推荐扬州瘦西湖哈。杭州呢是闻名天下的西湖，但瘦西湖呢也同样知名。瘦西湖位于扬州的西郊，以中国话来形容这片湖泊，就像是一轴泼墨写意的画卷长轴。扬州人会生活啊，早上皮包水饮早茶，晚上是水包皮，就是泡澡堂子，尽人皆知。那饭后听评话，入夜赏闲戏，则又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整个城市的人呢都是那么会享受，溧阳茶，还有烫干丝啊，泡糖枣啊，泡澡堂啊，还有唱清曲啊，甚至斗虫玩鸟，收集古董，外面翻天覆地的改变着，但里面呢还是慢悠悠的过着老日子。散淡当中呢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扬州呢慢半拍的生活消遣已成为一种优雅精致的休闲方式。怎么走呢？到扬州自驾可以经上海，然后沿着沪嘉高速到太仓，再到沿江高速，然后到达西城高速，到宁通高速，再沿着京沪高速到达扬州就可以了，车程大约3个小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孟庭苇，来听听这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喜欢的许飞带来的《少年去游荡》，歌词呢很值得玩味哈。源自于他全新的创作专辑《少年去游荡》当中，带着一丝温馨上线，当然也为我们带来了许氏特点的民谣清新暖流。好了，继续来听谭雅蔡健雅，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自己能唱也能写，来听听他的《越来越不懂》，源自于他的专辑《Goodbye and》。Hello， 当真。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